在光明星节之际，筑巢武官团14号参观了国家礼物馆。在这之前，他们参观了平壤金正书收缩厂。